第96回，寇员外喜带高僧，唐长老不贪富贵。色色原无色，空空亦非空。静轩与墨本来同，梦里何劳说梦。有用用中无用，无功功里失功。还如果熟自然红，莫问如何修种。话表唐僧失重，施法力阻住那布金四僧。僧见黑风过处，不见他师徒，以为活佛临凡，磕头而回不提。他师徒们西行，正是春尽夏初时节。清河天气爽，池沼即河声。梅竹与鱼熟，麦穗风里成。草香花落处，迎老柳枝青。江燕携雏席，山鸡哺子鸣。斗南当日勇，万物显光明。说不尽那朝餐暮宿，转见寻坡。在那平安路上行经半月，前面又见一城垣相近。三藏问道：徒弟，此又是什么去处？行者道：不知不知。八戒笑道：呵呵，这路是你行过的，怎说不知？却是又有些蹊跷，故意推不认的，捉弄我们哩。行者道： 嘿，这呆子全不查理，这路随时走过几遍，那时只在九霄空里，驾云而来，驾云而去，何曾落到此地？事不关心，查他作甚？此所以不知，却有些蹊跷，有捉弄你也。 说话间，不觉已至边前，三藏下马，过吊桥，进入门里。长街上，只见廊下坐着两个老儿叙话。三藏叫： 徒弟，你们在那街心里站住，低着头，不要放肆。等我去那廊下问个地方。 行者等果一言立住，长老近前合掌，小声： 老施主，贫僧问讯了。 那二老正在那里闲讲闲论，说什么兴衰得失，谁胜谁贤，当时的英雄事业，而今安在，诚可谓大叹息。忽听得道声问讯，随答礼道： 长老有何话说？ 三藏道： 贫僧乃远方来拜佛祖的，世道宝方不知是甚地名，哪里有向善的一家化斋一顿？ 老者道：我避处是同台府，府后有一县叫做地灵县，长老若要吃斋，不须木化，过此牌坊，南北街坐西向东者，有一个虎座门楼，乃是寇员外家。他门前有个万僧不阻之牌，似你这远方僧尽是受用。 去去去，莫打断我们的话头。 三藏谢了，转身对行者道： 此处乃同台府地灵县。那二老道： 过此牌坊，南北街向东虎座门楼，有个寇员外家，他门前有个万僧不阻之牌，叫我到他家去吃斋哩。 沙僧道：西方乃佛家之地，真个有斋僧的。此间既是府县，不必照验官文，我们去化些斋吃了，就好走路。 长老与三人缓步长街，又惹得那市口里人都惊惊恐恐，猜猜疑疑的，围绕争看他们相貌。长老吩咐闭口，只叫莫放肆，莫放肆。三人果低着头，不取仰视，转过拐角，果见一条南北大街。正行时，见一个虎座门楼， 门里边影壁上挂着一面大牌，书着万僧不足四字。三藏道： 西方佛地贤者愚者俱为诈伪，那二老说时我犹不信，至此果如其言。 八戒村也就要进去，行者道： 哼，呆子切住，待有人出来问及何如方好进去。 沙僧道： 大哥说的有理，恐一时不分内外，惹施主烦恼。 在门口歇下马匹行李，须臾间有个苍头出来，提着一把秤一只篮儿，猛然看见慌得丢了，倒跑进去报道： 主公，外面四个异样僧家来也。 那员外拄着拐，正在天井中闲步，口里不住的念佛，一闻报道就丢了拐出来迎接，见他四众也不怕丑恶，只叫 请进请进。 三藏谦谦逊逊一同走入，转过一条巷子，员外引路至一座房里，说道： 此上首房宇乃管带老爷们的佛堂、经堂、斋堂，下手的是我弟子老小居住。 三藏称赞不已，随取袈裟穿了拜佛，举步登堂观看。但见那香云霭带，竹燕光辉，满堂中锦簇花攒，四下里金铺彩炫，朱红架高挂紫金钟，彩七情对射花枪鼓，几对幡绣成八宝，千尊佛进枪黄金，古铜炉古铜瓶，雕漆桌雕漆盒，古铜炉内常常不断沉檀，古铜瓶中没有莲花献彩，雕漆桌上五云仙，雕漆盒中香半鸡，玻璃盏净水澄清，琉璃灯香油明亮，一声金磬响韵虚许，真个是红尘不到赛真楼，家奉佛堂齐上唱。长老敬了手，捏了香，叩头拜笔，却转回与员外行礼。员外道： 且住，请到经堂中相见。 又见那方台树桂，玉匣金函，方台树桂堆积着无数经文，玉匣金函收住着许多简札，彩漆桌上有纸墨笔砚，都是些精精致致的文房，书粉屏前有书画琴棋，尽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。放一口青玉拂金之仙磬，挂一柄披风披月之龙然，清气令人神气爽，斋心自觉道心闲。长老到此正欲行礼，那员外又搀住道： 请宽佛衣。 三藏脱了袈裟，才与长老见了，又请行者三人见了，又叫把马喂了，行李安在廊下，方问起居。三藏道： 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，一宝方夜灵山见佛祖求真经者，闻知尊府敬僧，故此拜见，求一斋就行。 员外面生喜色，笑吟吟的道： 弟子建名寇洪，字大宽，虚度64岁，自40岁上许斋万僧，才作圆满，今已斋了24年，有一部斋僧的账目，连日不是，把斋过的僧名算一算，已摘过9996元，只少四众不得圆满。今日可可的天降老师四位， 完足万僧之数，请留尊会，好歹宽住月余，待做了圆满，弟子着轿马送老师上山。此间到灵山只有800里路，苦不远也。 三藏闻言十分欢喜，都就全且应承不提。他那几个大小家童往宅里搬柴打水，取米面蔬菜，整治斋供，忽惊动员外妈妈问道： 是哪里来的僧这等上紧？ 童仆道： 才有四位高僧，爹爹问他起居，他说是东土大唐皇帝差来的，往灵山拜佛爷爷。到我们这里不知有多少路程，爹爹说是天降的，吩咐我们快整斋供养他也。 那老妪听说也喜，叫丫鬟 取衣服来我穿，我也去看看。 童仆道： 奶奶，另一位看得，那三位看不得，形容丑得很哩。 老妪道： 汝等不知，但形容丑陋，古怪清奇，必是天人下界。快先去报你爹爹知道。 那童仆跑至经堂，对员外道： 奶奶来了，要拜见东土老爷呢。 三藏听见，即起身下座，说不了。老妪已至堂前，举目见唐僧相貌轩昂，风姿英伟，转面见行者三人模样非凡，随之他是天人下界，却也有几分悚惧，朝上跪拜。三藏急急还礼道： 有劳菩萨错敬。 老妪问员外说道： 四位师父怎不并坐？ 八戒屈着嘴道：我三个是徒弟。咦，他这一声就如深山虎啸，那妈妈一发害怕。正说出，又见一个家童来报道： 两个叔叔也来了。 三藏急转身看时，原来是两个少年秀才。那秀才走上经堂，对长老倒身下拜，慌得三藏即便还礼。员外上前扯住道： 这是我两个小儿，唤名寇良寇栋，在书房里读书方回来吃午饭，知老师下降，故来拜也。 三藏喜道： 贤哉贤哉，正是欲高门第须为善，要好儿孙再读书。 二秀才起上父亲道： 这老爷是哪里来的？ 员外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来路远历，南禅部洲东土大唐皇帝钦差到灵山拜佛祖爷爷取经的。 秀才道：我看士林广记上盖天下只有四大部洲，我们这里叫做犀牛贺州，还有个东胜神州，想南禅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代。 三藏笑道：哈哈哈，贫僧在路，耽搁的日子多，行的日子少，常遭毒魔狠怪，万苦千辛，幸亏我三个徒弟保护，共计14遍寒暑，方得至宝方。 秀才闻言称奖不尽道： 真是神僧，真是神僧。 说未必，又有个小的来请斋宴一拜，请老爷进斋。员外找妈妈与儿子转斋，他去陪四众进斋堂吃斋。那里铺设的齐整，但见金漆桌案，黑漆交椅，前面是五色高果，据巧匠新装成的十样。第二行五盘小菜，第三行五碟水果，第四行五大盘咸食，斑斑甜美，渐渐心想，素汤米饭，卷蒸馒头，辣辣窜窜，热腾腾，尽皆可口，真足充肠。七个童仆往来奔赴， 四五个庖丁不入手。你看那上汤的上汤，添饭的添饭，一往一来，真如流星赶月。这猪八戒一口一碗，就是风卷残云，师徒们尽受用了一顿。长老起身对员外谢了斋，就欲走路，那员外拦住道：“ 老师，放心住几日。常言道，起头容易，结梢难，只等我做过了圆满，方敢送城。” 三藏见他心诚意肯，没奈何住了。早经过五七遍朝夕，那员外才请了本处应佛僧24圆，扮作圆满道场。众僧们协作有3、4日，选定良辰开启佛事。他那里与大唐的事情一般，却道也：大扬帆，铺设金融，起秉烛，烧香供养，擂鼓敲挠，吹声年管，云罗耳，横笛音清，也都是尺工字样，打一回，吹一荡，朗言祈雨，开经藏，先安土地，赐请神将，发了文书，拜了佛像，弹一部孔雀经，句句消灾障，点一架药师灯，艳艳辉光亮，拜水忏，解冤签，讽华严，除诽谤，三乘妙法甚精勤，一二沙门皆一样。如此做了3昼夜，道场已毕。唐僧想着雷音，一心要去又相辞谢。员外道： 老师辞别甚急，像是连日佛事冗忙，多至减慢，有见怪之意。 三藏道：臣扰尊府，不知何以为报，怎敢言怪？但只当时圣君送我出关，问几时可回，我就误答3年可回。不期在路耽搁，今已14年矣。取经未知有无，即回又得12、3年，岂不违背圣旨？罪何可当？望老员外让贫僧前去，待取得经回，再造府久住些时，又何不可？ 八戒忍不住高叫道：师父推也不从人愿，不近人情，老员外大家巨富，许下这等斋僧之愿，尽已圆满，又况留得至诚，虚住年把也不妨事，只管要去怎的？放了这等县城豪宅不吃，去往人家画木，前头有你甚老爷老娘家里。 长老捉的喝了一声道： 你这行货，只知要吃，更不管回向之因，正是那草里吃食，胃里擦痒的畜生。汝等既要贪此嗔痴，明日等我自家去吧。 行者见师傅变了脸，即揪住八戒，着头打一顿拳头，骂道： 哼，呆子不识好歹，惹得师傅连我们都怪了。 沙僧笑道：哈哈哈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只这等不说话，还惹人嫌，岂有插嘴。 那呆子气呼呼的立在旁边，再不敢言。员外见他师徒们生恼，只得满面陪笑道： 老师莫焦躁，今日且少宽容，待明日我办些旗鼓，请几个邻里亲戚送你们启程。 正讲处，那老妪又出来道： 老师父，既蒙道舍，不必苦辞，今到几日了？ 三藏道：已半月矣。老妪道： 这半月算我员外的功德，老身也有些针线钱儿，也愿摘老师傅半月。 说不了，口动兄弟又出来道： 四位老爷，家父斋僧20余年，更不曾遇着好人，今幸圆满， 四位下将诚然是蓬屋生辉，学生年幼，不知因果，常闻的有云：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。我家父家母各欲献勤者，正是各求的些因果，何必苦辞？就是余兄弟也省得有些素修钱，也指望供养老爷半月方才修行。 三藏道： 令堂老菩萨盛情，亦不敢领，怎么又承贤坤裕厚爱，绝不敢领。今朝定要起身，万物见罪，不然久违亲献，罪不容恕矣。 那老妪与二子见他执意不住，便生起恼来道： 哼，好生留他，他这等固执要去，要去就便去了吧，只管唠叨什么。 母子遂抽身进去，八戒忍不住口，又对唐僧道： 哼，师傅不要拿过班了，常言道，留得在落得怪，我们且住一个月，聊聊他母子的怨心罢了，只管忙怎的。 唐僧又出了一声喝道，那呆子就自家把嘴打了两下道： 催催催，说道，莫多话，又作声了。 行者与沙僧嘻嘻的笑在一边。唐僧又怪行者道： 哼，你笑什么？ 既捻诀要念紧箍咒，慌得个行者跪下道： 师傅，我不曾笑，我不曾笑，千万莫念莫念。 员外又见他师徒们渐生烦恼，再也不敢苦留，只叫 老师不必吵闹，准于明早送行。 遂死出了经堂，吩咐书办写了百十个简帖，邀请邻里亲戚明早奉送唐朝老师西行。一碧香又叫袍人安排践行的筵宴，一碧香又管办的做二十对彩旗，密班吹鼓守乐人，南来寺里请一班和尚，东岳观里请一班道士，限明日已时，各项俱要齐整。众执事领命去齐。不多时，天又晚了，吃了晚斋，各归寝处。正是那几点归鸦过别村，楼头钟鼓远相闻。六街三市人间静，万户千门灯火昏。月娇风清花弄影，银河惨淡映星辰。子规啼处更深意，天籁无声大地君。当时三四更天际，各管家的家童尽皆早起，买办各项物件。你看那办宴席的，厨上慌忙；置彩旗的，堂前吵闹；请僧道的，两脚奔波；叫乐鼓的，一声急纵；送剪贴的，东走西跑；被叫马的，上呼下应。这半夜直嚷到天明，将四十前后各项俱完，也只是有钱不过，却表唐僧师徒们早起，又有那一般人供奉。长老吩咐收拾行李，扣备马匹。呆子听说要走，又努嘴胖唇，叽叽浓浓，只得将衣钵收拾，找起高肩担子。沙僧刷袍马匹，套起鞍辔伺候。行者将九环杖递在师傅手里，他将通关文牒的银袋挂在胸前，只是一齐要走。员外又都请至后面大堂厅内，那里面又铺设了筵宴，比斋堂中相待的更是不同。但见那帘幕高挂，屏帷四绕，正中间挂一幅寿山福海之图，两壁厢列四轴春夏秋冬之景。龙纹顶内香飘霭，雀尾炉中瑞气生。看盘簇彩，宝装花色色鲜明。 台桌堆金，诗仙唐旗齐百列，街前鼓舞暗宫商，堂上果肴铺锦绣，素汤素饭甚清奇，香酒香茶多美艳。虽然是百姓之家，却不亚王侯之宅。只听得一片欢声，真个也惊天动地。长老正与员外作礼，只见家童来报， 客聚到了。 却是那请来的左邻右舍、七弟、姨兄、姐夫、妹丈，又有那些同道的斋公、念佛的善友，一起都向长老礼拜。拜毕，各个续座。只见堂下面鼓瑟吹笙，堂上边弦歌酒宴。这一席盛宴，八戒留心，对沙僧道：“ 兄弟，放怀放量吃些儿，离了寇家，再没这好丰盛的东西了。” 沙僧笑道：“哈哈哈，二哥说哪里话？常言道，珍馐百味，一饱便休，只有私房禄，哪有私房度？” 八戒道：“你也忒不济，不济，我这一顿尽饱吃了，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饿。” 行者听见道：“嘿嘿，呆子，莫胀破了肚子，如今要走路哩。”说不了，日将中际，长老在上举箸念接斋经，八戒慌了，拿过添饭来，一口一碗，又丢够有五六碗，把那馒头、卷儿、饼子、烧果没好没歹的满满拢了两袖，才跟师傅起身。长老谢了员外，又谢了众人，一同出门。你看那门外摆着彩旗宝盖，鼓手乐人，又见那两班僧道方来。员外笑道：“列位来迟，老师去急，不及奉斋，似回来谢吧。”众等让序道路，抬轿的抬轿，骑马的骑马，步行的步行，都让长老四众前行。只闻得鼓乐喧天，旗幡蔽日，人烟凑集，车马翩跹，都来看寇员外迎送唐僧。这一场富贵，真赛过诸围翠绕，成不亚锦帐藏春。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，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，俱送出府城之外，行至十里长亭，又设着丹石湖江，情杯把盏，相饮而别。那员外犹不忍舍，吟着泪道：“ 老师取经回来，势必到舍再住几日，以了我寇红之心。” 三藏感之不尽，谢之无已，道：“ 我若到灵山，得见佛祖，手表员外之大德，回时定种门叩谢，叩谢。” 说说话儿，不觉得又有二三里路，长老恳切拜辞，那员外又放声大哭而转。这正是有愿斋僧归庙绝，无缘得见佛如来。且不说寇员外送至十里长亭，同众回家，却说他师徒四众行有四五十里之地，天色将晚。长老道：“ 天晚了，何妨借宿？” 八戒挑着担子，努着嘴道：“放了现成茶饭不吃，清凉瓦屋不住，却要走什么路？像抢丧种魂的。如今天晚，倘下起雨来，却如之何？” 三藏骂道：“ 哼，破孽畜，又来抱怨了。常言道，长安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。待我们有缘拜了佛祖，取得真经，那时回转大唐，奏过主公，将那御厨里饭凭你吃上几年，杖死你这孽畜，叫你做个宝鬼。” 那呆子吓吓的暗笑，不敢复言。 行者举目遥观，只见大路旁几间房宇，急请师傅道：“ 呵呵，那里安心，那里安心。” 长老至前，见是一座倒塌的牌坊，坊上有一旧匾，匾上有落颜色积尘的四个大字，乃华光行愿。长老下了马道：“ 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，因剿除毒火鬼王，降了职，化作五显灵官，此间必有妙主，遂一齐进去，但见廊房巨倒，墙壁皆倾，更不见人之踪迹，只是些杂草丛经。欲抽身而出，不期天上黑云盖顶，大雨淋漓，没奈何，却在那破房之下捡遮得风雨处，将身躲避，秘密寂寂，不敢高声，恐有妖邪之觉，坐的坐，站的站，苦挨了一夜未眠。咦，真个是太极还生痞，乐处又逢悲，毕竟不知天晓向前去还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